憔悴，伤痕累累。拥抱着你，Oh my baby，我看到你在流泪，是否爱我让你伤悲，让你心碎？拥抱着你，Oh my baby，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。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 除了音乐，除了灯塔能够给人方向之外，夜空中迷失方向的时候，不妨抬头看一看夜空中最亮的星。这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投射出来的是恬静的意境和浪漫的情怀，让人动容。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，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梦想、理想的坚持和追随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 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。你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

报纸里头还夹着